标， 坐标识别，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京116度，时间识别， 清晨7点，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鲸鱼，标签识别，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粉色泡泡在你的车窗当中弥漫，大家来恋爱。刚刚有朋友已经点到了粉红女郎，对，没错，这就是粉红女郎当中的非常有名的一首片头曲。 嗯， 刘若英、孔令奇和徐怀钰今天一起来叫醒大家的耳朵。 这个里面还有孔令奇啊，这是我第一个比较， 哎，那里面是那个男生，就是什么， 啊，对对对对，那一段很熟悉啊，那就是我， 就 那就是我们当年2000年时代那种 rap。 在实验室里做实验，看看有没有不变的诺言。 还有什么什么 I'm a girl is bring out the game baby rock Good early morning。 好了好了，可以了可以了。 Okay, okay, okay. 待会儿把我好不容易通过这首歌， 你 新来的听众 粉色泡泡全部被我吹散了哈。 是北京时间的7:05，这里是欢乐您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静瑜。 哎 ，Good morning， 我是郭鹏。 今天欢迎大家来到早安音乐秀啊，同时可以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天 FM 的聊天室来参与话题互动。在这之前呢，我们还是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稍后让大佐解释一下今天为什么要弥漫着粉色的泡泡呢？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更关心你， 哎，你冷不冷啊？ 冷不热？ 干燥多补水， 温差大要添衣。 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叮咚，来关注一下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星台的气温是25.1度，今天白天的天空云量逐渐增多，最高气温是33度，空气湿度还是比较大的，体感比较闷热，夜间呢有雷阵雨飘落，外出的时候要注意防雨防雷电，目前呢处在这个地质灾害的黄色预警当中，所以大家今天呢就不要去山区游玩了，以免发生一些危险啊。 我们再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数值，今天白天是多云转阴，山区有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是33度，和昨天差不多，最小相对湿度是50%。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东风1到2级，最低气温是24度，最大相对湿度是95%。虽然咱们北京城开启了连续下雨的模式啊，但是对比起来全国其他的一些大型城市，我觉得我们的舒适度还是有的。因为我昨天看，你知道西安的体感温，就地表他们就拿温度计去测，已经到39度了。 就是还是比较热， 很热。对 对，相对来说呢，这两天虽然我觉得温度不是很高，但是在北京城呢，没有我一般的那种凉爽的舒爽的感觉， 因为闷， 太闷热了啊。 给你加足了水，开始蒸， 又开始蒸包子。 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签到排行榜前十名。 好嘞， 第一名是蒲公英，第二名是太子，第三名哩哩哩，第四名 FM 66.7，第五名是 emo。 哎，来看 EMU。 哎，看一下第六名到第十名，第六名梦回潇湘，第七名 ZGC， 第八名飞鸟，第九名王涛，以及第十名 Someday。 来恭喜这样的十位朋友哈， 恭喜大家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天 FM 的聊天室。今天我营造了这么多的粉色泡泡，到底要干嘛呢？ 今天呢，大佐老师的生活大讲堂啊，再次上线了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日子是有趣还是无趣，都是自己决定的。其实呢，生活当中啊，藏着很多浪漫和有趣的瞬间，只不过呢，需要我们用心去发现这些生活当中的美好的瞬间啊。等会儿我喝口水先。这样呢，无论你心情如何，工作如何，孩子考试考了多少分啊，任何这个事情呢，都可以让我们变得更加的快乐。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哪个瞬间让你感受到了浪漫和有趣呢？赶快通过早秀后花园以及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哪个瞬间让你感受到了生活当中的浪漫和有趣。 号外号外，僵尸大课堂又开始了。 听到植物大战僵尸的背景音乐了啊！但是今天这个老学究大佐啊，给大家叨叨说了很久，其实就是想要问一问大家，哎，最近在生活当中有哪一个瞬间让你感受到了生活的浪漫，还有有趣的部分？ 他今天的这一段啊，真的是100分，就叨的我完全没听到他在说什么。啊，幸亏后来你补了一句是浪漫 啊， 浪漫用一个老学究的方法好像不太浪漫啊。 那我们就用音乐的方法吧，来带大家进入到浪漫有趣的音乐世界当中。来自江雨晨的浪漫爱，哪个瞬间你感觉到了生活的浪漫和有趣，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跟我们一起分享吧。江雨晨浪漫爱。 耳机里的情歌装听不懂，当你会一直为我点播，任性的要求你从没放过，谢谢你我一直说不出口，请太阳就停在这片草地，让我的幸福发芽到云里，要长久就不能腻在一起，这是谁说的归道理，就爱这样的你，不用太多道理， 浪不浪漫？ 超级浪漫。 有没有趣？ 哎，我跟你说啊，就是你刚才说到这个话题的时候，说那个老徐就出来， 嗯， 说了半天，我确实没有感受到什么氛围，但是姜雨晨这首歌曲一出来，浪漫的感觉有了。 是，然后看到我们的听友的回复哈，真的太浪漫了。深黑猫萨玛说，结婚快15年了，在某品牌的首饰店给媳妇儿挑选钻戒的时候，看到了一对老夫妻，老大爷70多岁的样子，给老奶奶直接买了一个1克拉的钻戒，天哪！ 哇， 我手里的70分瞬间就觉得不香了。 但是人家是一辈子嘛，而且我觉得可能这是算是他、 一份承诺和传承。 对，没错没错，是一份大礼来的哈。 嗯， 你还有时间慢慢来体会嘛。海绵宝宝爱喝酸奶说呢，过年过节放烟花的时候，我觉得就是特别浪漫。 嗯， 哎，所以呢，很多影视剧当中都有这种烟花秀，对不对哈？ 对。然后还有像宋燕君跟属于的猫跟我们分享的都是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细节，比如像属于的猫说，当然是买花。然后醒花修剪，把它们美美的插在花瓶里，这个过程让我感觉到非常的减压。 嗯， 还有宋燕君提到说，每次回到家以后，闺女冲上来的拥抱，还有说辛苦了爸爸，就让我感觉到这就是生活平凡的浪漫。 哎呦，好浪漫啊！但是我觉得撒哈拉暴雨这个算吗？这个我感觉应该不是浪漫，而是激动吧。他说，当然就是留言被点到的那一刻。 哦，那你多点他几次， 那就很浪漫。 让他在今天收获很多浪漫和有趣。 我感觉撒哈拉暴雨那边有一个粉色泡泡机，我一摁它就噗呲一个泡泡， 挺直接的。 对， 日清语文说道：“当我在哄娃洗衣服、蹲地做饭的时候，我老公说妈妈太伟大了。” 嗯， 甭管真的假的啊，还是彩虹屁。 甭管真的真的假的， 反正能说出来，说明他多少知道体谅我点了。 哎， 那你这要求也太高了。他不能只说，他得上手帮你啊。 嗯，对对对。 你这样养成习惯了以后，只要你以后也一在家里做家务，他就嗯，太棒了。 哎，但是我觉得两个人各取所需嘛。他呢就是工作之余呢还得到了一些夸赞，而另外一个人呢只是送出一夸赞就可以不用干活。 这怎么听着这个模式特别有点像早音乐秀节目组呢？就每次我在编公众号的时候，月月鸟小哥在旁边，哎，金鱼变得太好了。 变得好，变得棒， 哎这个、 变得呱呱叫。95%的功劳都是你的，是吧？ 那剩下的50% 那是大佐的，跟我也没啥关系啊。 会说话还是你会说话？ 哎、是御猫驾到呢？你看他呢是营造了出了两个场景啊。他说，大雨的时候和朋友一起在屋檐下躲雨， 嗯， 还有雪天露天要去泡温泉，就是一定是雪天，而且下大雪的时候啊。 最美的不是下雨天，而是和你一起躲过雨的屋檐呢。 嗯， 太子说最近准备换新的办公室了，之前去看了一下，窗外的风景比之前好了，坐在办公室里看着窗外车水马龙，心情立马舒畅。还有晚上的夜景，来上一杯茶或者咖啡，在忙碌的时候看一看窗外的风景，别有一番滋味。 对，那宝姐姐呢说话呢就更直接了啊。小雨中散步在古北水镇，这个坐标都已经标好了。 嗯， 古北水镇哈。 嗯，你看像刚刚太子提到这种办公的环境，还有你所处的这个场地，真的会极大的影响到人的心情。 嗯， 以前的时候就是我在台里上资讯班嘛，很多就是经常听的朋友知道，因为我们上那个班需要一整天的时间，其实挺耗人的。 嗯， 每当就是觉得特别疲乏的时候，就站在窗边看一看长安街的车水马龙， 嗯， 望一望繁华的国贸地区， 对， 我就觉得我又充饱电了。 然后这个时候再掏出自己那个伤情歌单，重新回味一下人生的 不 酸甜冷暖。 今天没有伤感的歌单，今天有的只是。是为大家增添浪漫还有快乐甜蜜以及轻松氛围的歌单。 嗯， 今天希望大家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觉得生活浪漫和有趣的地方，同时也别忘了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 哎，那今天呢我们还是有奖品会送出，本节目的奖品呢是由杭州娃哈哈集团提供的价值300元的2箱娃哈哈营养早餐以及1箱娃哈哈营养快线。喝娃哈哈营养早餐，早餐开启营养活力，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你就有机会来赢得大奖哦。 说到生活的浪漫和有趣，接下来这首欢快的歌曲来自 SZA 还有 Kevin Harris 带来的 The Weeknd。 Say you got a girl, how you want me when you got a girl? A feeling is reckless, of knowing it's selfish, knowing I'm desperate, getting on in it, falling all over love, I do it till it's last. Hanging on too bad, calling me your last. Like, is you coming home? in the mood for a little bit more that. I mean, I'm saying what kind of these is 2 days. I need me at least by 4 of them, more of them, more. What you've been missing on these days, what you've been waiting for, 10:30, no later than, drop them drawers, I know what you want, my man is your man, hurt is her man too, my man is your man, hurt that's her man, Tuesday and Wednesday, Thursday and Friday, I just keep him satisfied. 哪一个瞬间你觉得生活浪漫又有趣呢？月鸟小哥哥， 那就是在周末当中 ，the weekend， 就只要不上班就觉得生活好浪漫，好有趣。 我在想，就是他们很有意思，就是每次起个歌名的时候，经常就会 cue 到同行哈。 嗯 ，the weekend， 我当时在想，这是 the weekend， 嗯， 就唱的一首 Calvin Harris， 还是 Calvin Harris 唱的 the weekend 呢？ 这首歌是一个 funk 混音版本的啊、 嗯， 讲述在周末的过程当中，哎，两个情侣在一起共同生活，然后呢，做一些生活当中的非常简单，但是又让人感觉到甜蜜和浪漫的事情。 嗯， 今天大家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天FM的聊天室来跟我们分享了很多生活当中浪漫的瞬间。 对， 那么你真的是不上班就幸福、 不是不是不是 快乐， 我刚才好 有趣， 我刚才好好想了想，因为可能我这个人是比较 romantic 的一个人哈，所以呢我觉得还非得有点场景感跟仪式感才可以。 嗯， 我可能很难去发现生活当中那些小确幸和小美好， 一定要大确幸和大美好、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就我觉得 BGM 是一定要有的，你知道吗？ 喜欢搞事情。 对， 比如 就比如说，就是有各种场景的时候，我觉得今天这个场景很浪漫的话，我觉得这个音乐 DJ 上身，我觉得 哦，就要给大家就是现场控制 来一段、 啊、 对，或者心里也会有一段旋律在， 嗯， 我觉得才可能会比较浪漫一点嘛。 今天大家还是提到小确幸多一些，子琪拍了一张照片发给我们，哇、真的好漂亮，他说这是前两天看到了今年最美的彩虹。 这是哪里？ 嗯，这应该他们家住的这个附近吧，感觉这居民楼好了，没有商业区。陈丽说，当你感觉到生活浪漫和有趣的时候呢，我就是在周末的下午，那天是下着大雨，我就宅在家里听着音乐喝着咖啡，再拿一本喜欢的小说靠在窗边，这就很幸福啦。 嗯，对，而且我觉得这个场景其实挺利于创作的啊。 嗯， 你知道无数那种写词的人呢，他就特别喜欢窝在一个城市的咖啡店里面，然后看其他人现在在干嘛。 嗯，我现在就是因为你知道这个要求被提得越来越高以后，导致我现在写一点东西我在家里都没有灵感，我一定要去一下就是附近哪个就是装修的特别好的咖啡馆，哪怕就没有拍照或者没有跟朋友一起，我也一定坐在那个环境当中，我才会有灵感涌现出来。 还有一下午坐了一下午，哦，还有写作这事儿呢。 就是全顾着拍照然后发朋友圈什么之类的。 对，但我觉得燕玲这个挺有意思的啊，她说骑着人力三轮车带着好闺蜜游览潮州古城，是不是很浪漫有趣？嗯，这个挺有趣的。 嗯， 但这个 很浪漫啊。 是很浪漫吗？ 就很在地的感觉，就是你深入当地人的这种生活的方式。 嗯 因为当地其实这种的就是人力的三轮车还挺多的。 那我下次去你们家那边，你准备用什么交通工具来驮我？ 你把你自己你把你这电动车骑过来吧，骑1300公里过来， 这好浪漫呀，是吧？ 还有 Sophie 雨跟我们提到说，走到了公司楼下，抬头看见路边的矮松树上，松针挂满了晶莹剔透的水滴，水滴里包裹着周围的晨光、花朵、行人倒影，一瞬间觉得非常的宁静，非常的浪漫，非常的愉悦。 嗯， 哇，这就真的是一种好善于发现美的眼睛啊！真的要好好的表扬一下大家啊！ 嗯， 来继续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哪一个瞬间你感受到了生活的浪漫和有趣。 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去过你梦里， 收集了无数的童心，还有美丽心情， 和你分享我的乐趣，带你来我梦里， 秀欢迎你。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早音乐秀继续为大家介绍最近热门的影视作品，历史动作片《大汉张骞》最近正式上线了。这个影片呢，是以丝绸之路的开拓者张骞出使西域，不幸被困匈奴的历史故事为背景。这一段大家其实在历史课上都学过。那这一次呢，还讲述了张骞卧薪尝胆，带领同伴成功逃出匈奴的传奇故事。 哎，这个影片呢是打造了恢宏的场景，分分钟将观众带到了这个西汉的大漠的深处。因为是100%的实景拍摄，所以剧组人员呢在银川大漠每天顶着八级大风，伴着黄沙吃饭，这样的良心制作应该会带来非常好的视觉和历史效果吧。 梁静茹，丝路。 如果流浪是你的天赋，那么你一定是我最美的追逐。如果爱情是你的游牧，拥有过是不是谁对我踏上孤独的思路，追逐你的脚步，谁带我离开孤独的思路，感受你的温度。我将眼泪流成天上少年的湖，让你疲倦时能够扎营停住，将笛声胡旋舞，为你笑为你哭。 谁的心

不要太小心，恰恰恰好的距离。 北京时间7:35，这里是欢乐您上班路。今天为大家带来了炸馒头片音乐早餐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静瑜。 各位好，我是越听早餐越觉得 越馋。 越鸟。 你看嘛，就是减肥的时候说晚上不能吃主食，那我不得趁早上多摄入补充一下吗？ 嗯，你说的也有道理，反正你说的都对。但你就是每天的这个早餐确实还是挺不一样的哈。 但你发现，就只要有这个《城市迷途》小书童出品，那必属豪横的早餐，热量一定是够的啊。 是的哈。 今天大家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我们来问问大家，哪个瞬间你感觉到了生活的浪漫和有趣？也把大家从这种一直沉闷的阴雨天气当中来唤醒起来。刚刚我看到陆星特别可爱，他说：“这个算不算浪漫？一言不合就和我老婆驱车1000多公里去草原看星星。” 哇，这个是真的很浪漫、啊、 你这个不叫一言不合，你这个叫一拍即合吧。 对，但是驱车1000多公里路上的风景应该也是还是挺让人迷醉的哈。 还有像田梦说，下雨天带着2岁刚刚说话的儿子站在小区有走廊的地方，看着雨滴打在地上一圈圈的水波，他兴奋地说着一些我听不太懂的话，我就默默地看着他笑，就觉得这个瞬间特别的有趣也特别的幸福。 我忽然看到了一条跟我想法很像的，子琪说哈，他说哪个瞬间会让你感觉到生活的浪漫和有趣呢？是出差在酒店吃完一段美好的早餐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平常吃早餐就是比如说我 们 在本地嘛，对对对，就很赶，或者是它只是生活当中的一个片段而已。但你一出去旅行的时候，往往觉得早餐那个时光很悠闲哈。 是，所以就每到一个新的地方的时候，很多朋友会早起，比如说找一些早午餐店，或者说下午的时候找一些咖啡店，在这个城市待一待，就看看这个城市人就是人来人往的这个样子，就会有一种在偷窥别人生活的乐趣。 你别说啊，相对来说，我觉得旅行呢可能会让人的感觉上都会变得浪漫一些。你知道当年我来北京旅行和我来北京工作以后，感觉是有点不太一样的。 不，都是一样的。月月鸟小哥哥来北京工作的第一个星期啊，就找了一个。 对，第一年我是有一种旅人的这种态度了哈。 就他每天来就是上班的时候，都会用间歇的时光，然后抓紧跟我讲，今儿我又骑共享单车去了哪儿。那边那地儿你知道吗？ 就头两个月吧。静瑜还一副就是你去那些地方我都去过。 对， 从第三个月开始 这个是在哪儿？对，我怎么没有发现过？ 是，确实有。我刚想说的一个瞬间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你如果去另外一个地方，而且是工作日，当你休假的时候，早高峰的时候，你在大街上闲逛，旁边人就特别匆匆忙从你旁边走，你会觉得有点 差异化的浪漫哈。 你怎么会这么想呢？你要这样的话，我就只能把接下来这首歌曲送给大家，表达我的关心之情了。 是什么？ 来自康姆士乐团，我不希望你孤单地去面对整个喧哗世界。 嗯， 虽然路上车水马龙，行人匆匆，但是我希望你的心里永含着快乐、幸福和浪漫的感觉。 从破起黎明就觉得不差，我总怕有天会崩塌，我站在你身后陪你出发，你的笑让我无法沉默作答，我只想说一句，你愿意听吗？你想听一千遍，我会讲一万遍，甚至无限。我不希望你孤单的去面对整个喧哗世界，喧哗世界。我不希望你孤单的去面对整个喧哗世界、yeah、你总是慢慢的爬，世界这么大，我陪你好吗？怕有天会崩塌，倔强的你不说，要我陪你一下，你的笑让我无法沉默作答，我只想说一句，你愿意听吗？你想听一千遍，我会讲一万遍，甚至无限。我不希望你孤单的去面对整个喧哗世界，喧哗世界。我不希望你孤单的去面对整个喧哗世界，喧哗世界。喧哗世界，我不希望你孤单的去面对整个喧哗世界，喧哗世界，永远。 康姆士是这个风格啊？ 你第一次发现吗？ 就我这跟我之前听的康姆士不是一个康姆士哎、啊、 你看洪广说了，我很喜欢康姆士的这首歌，在那一季乐队的夏天当中，这是很有特点的一个乐队， 是 因为他们这个方言也算是非常的有辨识度了吧？ 嗯，对，康姆士的乐团的风格，我觉得其实还挺小浪漫的，或者说，哎，你刚才说到浪漫这个词，我觉得 City Pop 复古式的感觉是非常浪漫，嗯、就是城市当中那些永远不会消失的夏天，但是还有略带一点点伤感和小忧伤的感觉啊。 嗯， 但是那天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被下面的一个评论给逗笑了，是康姆士自己出来贴的，因为它里面就是有一点方，也不算方言吧，就是普通话说的不是很好的感觉。 嗯， 我不希望你孤单的去面对整个喧哗世界。然后他贴出来说，我不希望谁要孤单的去面对整个喧哗世界。 喧哗， 就喧哗说成了喧哗世界， 这好像也没有什么，没有什么错。你在周六日去趟商场， 嗯， 你看到的就是一个喧哗的世界。 如果谁在你旁边凡尔赛的话，把这首歌丢给他，直接啊。但今天我挺喜欢好多朋友过来跟我们喧哗的。 嗯， 你看小呵呵说，周末的时候老婆赖床，我跟儿子早起出门去买早点咖啡，爷俩走在安静的小路上，一路打打闹闹，回到家看到儿子冲到床前喊着妈妈，你最爱的咖啡，这就是我最幸福的浪漫了。 哇，小朋友嘴真的好甜啊， 很有场景感，有没有？我好像在眼前已经浮现了一句就是连续剧的片段。 这就不像我那朋友，上次我去他们家的时候呢，就我和我旁边一个朋友去，他说来去拿两根雪糕给叔叔，然后拿出来，旁边那同学说今天不想吃，他说哦，但叔叔不想吃的时候你也不能强求，来再拿回去。 孩子好可怜，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啊！小小年纪做错了什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吧，哪个瞬间你感受到了生活的浪漫和有趣？ 大家好，今天我想问大家几个问题。您现在每天开车开心吗？您听说过全新别克昂科威 Plus 吗？您知道它有 2.0T 加 9AT 加48伏轻混的黄金动力组合吗？路上有这么强大的车，您不想试试吗？您知道它的空间有多大吗？您知道它坐着有多舒适吗？您知道它的五座和七座可以满足您各种不同的出行需求吗？您的家人知道吗？哦，都知道了，知道就好，去试驾吧。选择全新别克昂科威 Plus， 选择强大，详情请洽上汽通用别克经销商。 The Buick。 宝儿，我们今天开了个会。 什么会啊？ 专门送你的居然之家夏日大优惠，7月3日至7月25日，居然之家夏日狂暑季火热开启，1元即可购买1800元优惠券包，还有诸多家居精选好物，99元起限时抢购，还在等什么？赶快致电400-818-0096了解活动详情吧。每日前100名电话咨询听众，送满2000减200优惠券。400-818-0096。 北京广播大厦地处建国门商圈，提供多样化办公空间选择及定制设计，可拎包入住，更设有员工用餐服务，高效工作，守护上班族的胃。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Happy all day long, the Good Morning Show. Happy all day long, the Good Morning Show. Just let my love adorn you. Please, baby. 这首歌曲来自 Mingo。 北京时间的7:49，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了生活当中很多让你感受到幸福还有有趣浪漫的事情。 嗯， 刚刚看到大明分享的这个有趣的事儿，一定要跟大家讲一讲。 哎，怎么说？ 他说我4岁的儿子特别的喜欢吃什么沙拉啊、薯条啊、披萨啊等等的。 嗯， 所以我日常就开玩笑跟他说，你这饮食习惯呀，你就该出生在美国。因为他才4岁嘛，他还不太懂国家的这个概念。 嗯， 然后他就跟我说，妈妈，我是不是就是在美国出生的？爸爸说，对，你就在美国通州加利福尼亚通利福尼亚富有里达州出生的。 哎呀，这真是，然后就记住了啊， 跟孩子开玩笑了。 是啊， 嗯， 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呢，就是相对来说呢，童趣的世界确实比较有意思啊。你刚才说浪漫的场景，那我觉得童趣呢其实有的时候也会增添一些浪漫哈。刚才有一位朋友呢说，其实用户5997说，浪漫其实只需要一个天台，然后在这个天台当中呢，和喜欢的人烧烤聊天喝酒吃西瓜，就算什么也不做，静静的看日升日落，吹着夏风的感觉就很浪漫了。但你都已经烧烤聊天喝酒吃西瓜了，这也叫什么都没做吗？ 你这 做了可以了。 他就讲吃饱了之后在那边醒神的那段时间， 对对对， 放空。嗯， 有道理哈。 有的时候看我们听友的回复特别的有意思，因为大家莫名的能连得上。比如说不理不理左门卫，他说休息的时候啊，我跟我老公还有最好的闺蜜两口子在家里吃饭，老公喝多了就畅想着说，哎，将来咱们定个娃娃亲，做家亲，然后呢我们就归隐田园，好幸福啊，这就是我们向往的生活。 嗯， 紧接着日清语文说，哎呀，有了俩娃呀，我跟老公就没有过二人世界了，现在呢觉得只要能一起看一场电影，我们就非常知足非常浪漫了。 所以我觉得不看电影参考一下红果这答案也可以啊。他说，靠在他的肩头，窝在沙发里一起追剧就很浪漫。 嗯，这种浪漫的氛围，此时此刻我只想用一首歌的时间来帮你把这个氛围拉满，来自周杰伦的《缘由会》。 你这还得出去啊，不能待在家里看一部剧。 就是我感受生活的浪漫和有趣，难道还要有地理位置的限制吗？ 你看他着急了啊。 周杰伦《缘由会》。 那种 我第一次听到园游会的时候，整个人就被震撼到了。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浪漫的歌曲？ 嗯， 光是闭上眼睛已经能够想象到在大学的校园里穿梭，然后感受到人来人往的青春气息了。 对，然后再把昨天那首歌的胸肌给你靠，放在一起。 就是， 哎呦，这我也不能这样，我不能老破坏这种浪漫的意境跟氛围。 你已经破坏了，没有办法了。但接下来，我觉得我要给你推荐的这部剧，你是没办法去破坏它的意境跟氛围的。 为什么？ 系列短剧就是给你把这个感觉一点一点的烘托到一个高潮， 一直在延续啊。 嗯，我们要说到的就是《理想照耀中国》四十组选题已经全部播送完毕了，最近迎来了大收官。 嗯， 那么在这些和理想青年同行的日子当中，有无数当代青年的理想也再次被点燃。说实话，我看的时候，因为它是一个又一个的短剧嘛，小故事小故事叠加起来的， 对， 就越看越燃的一种感觉。 嗯，今年我觉得整体来说呢，包括《觉醒年代》，包括《上海情》，包括这部剧，其实都还，给我们了一种独特的角度哈。这次呢，《理想照耀中国》呢，也是用独特的叙事视角，质朴而贴切的这个镜头语言，而且呢，你会看到有很多这个实力的老戏骨，也有一些年轻的这种演员，他们在一块儿进行了一些创作，应该来说呢，是表达出非常好的意境和精神啊。 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段奥娟，《中国之声》，也是《理想照耀中国》系列短剧之《播音员》的主题曲。 向远方。一双脚印写着一个传奇，温暖了那路迹的时光，大地春光明媚花香，有一面旗帜在飘扬，你的身影张开一双飞翔在祖国的天空，抬头望明月，祖国在心上，满腔理想有热血写诗吧。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买新能源汽车，看过上汽大众再做选择。全新纯电 SUV ID4X 光与律动，30万内大七座纯电 SUV ID6X 大空间一起行。新能源指标客户到店试驾更享500元京东卡。 你拍一，我拍一，途虎轮胎买三送一， 实惠。 你拍二，我拍二，喜提途虎99元小保养， 不错。换轮胎做保养的车主注意啦，途虎小保养只要99元起，轮胎买三送一， 上途虎大牌又实惠，养车就是途虎。 你有一份幸福等待查收。 8月31日前购卡罗拉汽油版享1万元大礼包，保险、保养、美容尽收其中，今夏带上幸福满载而归，详询当地经销商。一汽丰田。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的。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的。FM 九七四。

talk to me. Go talk to me, baby. Running time。 北京时间8:06，这里是欢乐您上班路，并且带来早安快艇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静瑜。 早安快艇是什么意思？ 寒光琉璃是这么评价的。今天这么快吗？有些水趁听众还没有反应过来就划完了。欢迎来到早安快艇。 无名8059说早安跑了，然后旁边说跑了，真的跑了 啊！你还不如我们听友呢，经常大早上的大家也来跟我们早音乐秀打卡啊，比如说像彭翔，毛毛细雨当中大汗淋漓跑了个8公里，爽，这就是我的浪漫时刻，把自己这个跑步的路线图也跟我们截过来了。 我们俩特别想学习你这种精神，但是实在是我们这个节目比较早，如果我把这件事干了的话，大概得5点起吧。 你别找借口了，你就是不想跑。 你跑不跑？ 几点你都不想跑？我是那个音乐早餐的主理人。不要互相攻击，不要互相伤害。 在饭懒这件事上，我们俩基本是大哥二哥的水平哈、啊。 给大家今天带来的话题非常的浪漫和有趣，我们来听听大佐怎么说。 好嘞， 今天呢，大佐老师的生活大讲堂啊，再次上线了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日子是有趣还是无趣，都是自己决定的。其实呢，生活当中啊，藏着很多浪漫和有趣的瞬间，只不过呢，需要我们用心去发现这些生活当中的美好的瞬间啊。等会儿我喝口水先。这样呢，无论你心情如何，工作如何，孩子考试考了多少分啊，任何这个事情呢，都可以让我们变得更加的快乐。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哪个瞬间让你感受到了浪漫和有趣呢？赶快通过早秀后花园以及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哪个瞬间让你感受到了生活当中的浪漫和有趣。 左老师，我待会儿有首歌要送给你。这首歌的名字叫唠叨。 我们今天这么浪漫的一个话题 被你叨叨 叨叨，我完全没听懂是什么。而且他刚才说到大家可以来到早音乐秀的聊天室，我们有四个聊天室吗？ 聊天室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听见的听，找到正在直播当中的北京音乐广播，大拇指往上一滑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聊天室，不是聊天室当中了。 哎，是了啊。 跟我们来分享一下生活当中的浪漫和有趣。今天很多朋友其实都提到了亲子的关系，包括刚刚月鸟小哥哥也忍不住问我说，哎，你说这小女孩确实是比较会哈，为什么总会那种甜甜的爸爸妈妈辛苦了等等呢？你看三木就说，每天下班一回到家，小棉袄甜甜的一声妈妈辛苦了，再张开双臂给我一个大大的拥抱，小臂夹克手脚并用兴奋地爬到我脚上伸手求抱抱啊！被抱起来之后满脸洋溢着迷人的笑容，还有什么比这更浪漫的事情呢？ 哎，是你看看，你看我小的时候当小男孩的时候，看见我爸回来的第一句话，爸，我妈呢？ 那你妈妈来了之后，你会说妈妈辛苦了吗？也 不 会吧？ 我说妈，我闲呢。 功能性极强啊！ 对对对。 然后你妈就开始了无限的唠叨模式。 是、啊。 这首歌曲送给郭鹏老师的妈妈，还有大佐啊，最近真的是太唠叨了。但这首歌曲呢，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恋人在相处过程当中甜蜜的氛围，还有浪漫有趣的瞬间。 哎，这是我听过最有趣或者是最浪漫的一首唠叨啦。 来自 IU 还有 2 PM 任瑟庸。 내가다니기좀만술은멀리좀해봐열살짜리애처럼말을안듣니 정말웃음만나와누가누굴보고아이라하는지정말웃음만나와 싫은얘기하게되는내마음을몰라 좋은얘기만나누구시는내마음을몰라 하나부터열까지다널위한소리내말

啊，这个现在这种也不多了啊，就每天都得听听早秀， 学习学习， 就会学到很多东西哈。何喜多呢说，有一次我老公买了一盒豆腐干，邓伦代言的，我们家六岁的大女儿放学以后回来说，天哪，他怎么这么帅？我老公听见以后特别不高兴，问那爸爸呢，谁更帅？小朋友无奈说，嗯，好吧，爸爸也很帅。然后这个时候呢，刚说完，立马又扭回头去看那个上面的邓伦，说，哎呀，他真的好帅啊。 刘老公在那边接受一万点暴击啊！下一次去到超市之后，再也不买邓伦代言的豆腐干了。 就是每次买豆腐干之前，还看一看那个代言人长得帅不帅，是吧？ 用户3687WQ 跟我们说，最近一次挺浪漫有趣的是，前两天的时候参加了《娱乐最王牌》的互动，成功连线了，连闯了三关。最开心的是把超爱的《想见你》送给了最想见的他。今天呢，也是第一次来跟天天必听的早秀互动，希望这样的浪漫延续。 好，那么这首《想见你》送给你。 接下来。 想见你没有你， 不是这首歌曲，他应该说的是想见你只想见你， 那是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 你知道就歌名比较长的时候大家通常也就只会记得一个字， 想见你成三， 谁会跟音乐 DJ 一样这么的介意啊。那接下来送给大家的这首歌曲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但是每次听到我都会有浪漫甜蜜的氛围溢出。 Alicia Keys If I Won't Got You Live just for the fame. Some people live for the power, yeah. Some people live just to play the game. Some people think that the physical things define what's within.Before, but that life's a bore, so full of the superficial. Some people want it all, but I don't want nothing at all. If it ain't you, baby, if I ain't got it, you, baby. Some people want diamond rings, some just want everything, but everything means nothing.Some people search for a fountain. The promise is forever young. You know, some people need 3 dozen roses. And that's the only way to prove you love them. Hand me the world on a silver platter.

圈勾勒成皱纹，印在我的嘴唇，回忆苦涩的吻痕是树根。春去秋来的茂盛，却遮住了黄昏，寒夜剩我一个人等清晨。世间最毒的仇恨，只有缘却无分，可惜你从未心疼我的笨。荒草丛生的青春，陶冶过的安稳，代替你陪着我的深年轮。数着一圈圈年轮，我身将心事都封存，密密麻麻是我的自尊，修改一次次离分。我承认曾幻想过永恒，可惜从没人陪我演这剧本。 《花千骨》当中非常著名的一首插曲，可能大家更熟悉的是张碧晨演唱的《年轮》，而我们今天听到的版本来自汪苏泷。 汪苏泷的歌路确实很宽，前两天他放了他的那个《爱情突然 降临时》，就他翻唱的那个当时的那个 小田和正那首歌曲哈。 哎，今天我在选择歌曲的时候啊，其实好多朋友点到了，说今天好多歌都冒着粉红色的泡泡。我昨天也在想说，什么样的场景会让我觉得特别的浪漫，特别的有趣呢？ 对， 那对于我这种追剧少女来讲，一定是就是看各种剧情当中，比如说男女主角历经千辛万苦，然后终于走到一起，或者说编剧给他们设置了种种的磨难之后，然后他们最终有情人终成眷属。哎呀，我会激动的两行热泪掉下来。 哎，我发现你 感受到了影视剧当中的浪漫和有趣。 你看，你都知道是编剧让他们千辛万苦， 嗯， 但你仍然是逃不出这个魔咒哈。 哎，这就是共情能力会比较强一些。就而且有的时候我会觉得，通过剧或者说通过综艺节目、通过书本这样的方式，让自己的情绪有一个抒发口。因为我们的日常的生活还相对来讲是比较平淡的嘛，大部分人都是可能两点一线的去工作，然后生活等等的。那么情感没有这么大的这种起伏和波动的时候，可能就是通过剧或者通过看书这样的形式，会有一个很好的寄托和转化。 我听了你说以后，忽然想到一个场景，我觉得很浪漫啊，那就是一定有一个壁炉，前面有个摇椅， 上面坐了一个老奶奶，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 你怎么知道我接下来准备的就是、这个 啊、你是准备这首歌曲吗？ 赵咏华的最浪漫的事，他跟好妹妹有一个合作的一个版本 啊。看来我还是猜中了你今天的想法嘛哈、 大家今天也跟我们提供了很多自己生活当中觉得特别浪漫特别有趣的事情。周周说哈，我从现在开始感觉到了大家生活当中的种种浪漫，比如说点名啊，关于爸妈做饭的留言呀、还有一些就是大家分享的生活当中的一些浪漫的趣事。哎，我觉得光是听这些事情就让我感受到浪漫的氛围了。 当然我觉得你刚才说到的这些趣事，就是甚至有的时候你想到一些拌嘴的场景可能都是一种浪漫的瞬间，对不对哈？ 我并不太想跟你拌嘴，我还是希望直接 我说的是你们家里的那种拌嘴的场景。你跟我拌嘴有什么好浪漫可言的啊？ 对啊，你也知道没有浪漫你以后就少 少跟我拌嘴是吧。 三木说，蒙蒙细雨打着油纸伞漫步在苏州园林，呼吸着新鲜空气，被园林的美景包围着，好惬意好浪漫好有趣。 和风 say hi 的说，最近呢下雨晚饭以后就睡了，然后今天清晨醒来的时候不知道昨天晚上下雨了没，想到一句话叫做浓睡不消残酒。浪漫的事情就是晚上睡得不好也在闹钟的响起的时候睁开眼睛打开早安音乐秀，然后呢请下神整装去出发上班，这就是干饭人的浪漫啊！ 让我们来强力唤醒你吧。小牛萌说，有一次头疼的厉害，告诉我们家小棉袄说爸爸头疼不舒服，他就说爸爸你头疼不舒服就好好休息吧，我自己玩，等你好了你再陪我玩。哇，我这个老父亲瞬间感动到泪奔，我们家小棉袄才3岁半。 哇， 好懂事啊。 是，但你再看看练习这个啊，他说坚持喜欢一个人将近30年，默默的关注默默的支持，想想自己也挺浪漫的。 那就只能把这首歌曲送给你了，来自赵咏华和好妹妹最浪漫的事。 刚才我就猜到了，非要按这么长时间。 哎，我还没有把它放到歌单里，你没发现吗？这是我的隐藏的彩蛋，我本来打算今天节目最后放的。 啊，这是 bonus。 对，你既然 Q 到了，那就提前放吧。 好了， 我们今天的歌单也已经正式更新了，发送歌单两个字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收到这样一份饱含浪漫和有趣的歌单。 听听音乐，聊聊愿望。你希望我越来越温柔，我希望你放我在心上。你说想送我个浪漫的梦想，谢谢我带你找到天堂，哪怕有一辈子才能完成，只要我讲你就记住不忘。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一路上收藏点点滴滴的欢笑，留到以后坐着摇椅慢慢聊。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直到我们去不了，你还依然把我当成手心里的宝。 背靠着背坐在地毯上，听听音乐，聊聊愿望。你希望我越来越温柔，我希望你放我在心上。我说想送你个浪漫的梦想，谢谢你带我找到天堂，哪怕用一辈子才能完成，只要我讲你就记住不忘。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一路上收藏点点滴滴的欢笑，留到以后坐着摇椅慢慢聊。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直到我们老的那 着手心里的宝。 This is your daily rocking time, the Good Morning Show. Looking back at the past and why we're here, and I hate the fact we can't turn back, 'cause what I did, it hurt you bad. If you really love me, how will I know? 两首歌曲的一个 remix 的版本，来自 Master Jam、David Guetta 还有 John Newman、嗯。北京时间的8:50，今天我们在早安音乐秀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在上班路上聊了很多生活浪漫而有趣的瞬间。在我们听天 FM 的聊天室当中，听完了刚刚的这首来自赵咏华的《最浪漫的事》，用户1840IG 给我们发过来了一张照片，他说坐在了院落的摇摇椅上，吹着山风，沐浴着阳光，喝着山泉水，看着满山硕果累累，身心放松，这就是最浪漫和最惬意的事情了。 嗯，是的啊，这个 DJ 周健说，姥姥对姥爷开玩笑的说，说你去敬老院吧。姥爷回道，说我早就想去，但是我知道你不是舍不得我吗？ 哦， 你不是舍不得我吗？对啊。 哎，但为什么不两个人一起呢？我在想这个问题。 就是 如果有老伴儿的话，不应该是两个人一起？ 人家要说说情话呀，对不对啊？ 好吧，你看80岁的两个老人的故事，还有用户1840i 这个我们分享的，说个有趣的，我姥爷每一次呢赶集都把买回来的东西放在姥姥面前，让我姥姥检查一遍。我觉得这两个80岁的老人真的太好玩了，就属于他们那个年代的浪漫。已经80多岁了，还是特别妻管严的一个态度。买东西回来，老姥你检查检查有没有买错，有没有按你的要求买。 但我觉得周周你的耳朵应该稍微加强点听力了啊。他说呢，刚才听那句话，我就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儿就是和你一起卖卖电脑， 慢慢变老 好吧？什么卖卖电脑啊？ 大家也可以继续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觉得生活当中特别浪漫和特别有趣的瞬间。生活当中有趣的瞬间，我觉得一定跟综艺节目有关系了，因为现在就等着它续命呢。但是今年夏天没有乐队的夏天了，不过夏天不能没有乐队。 嗯， 这次户外竞演真人秀《草莓星球来的人》已经正式定档在7月16号，每周五晚上的8点，来带领观众打卡一个独具草莓气质的音乐时空。 哎，节目当中呢，萧敬腾以及那周延盖、张亚东、池子四位成员将会见证并且陪伴着24组心血的这个音乐人，为了梦想来登陆一下草莓星球，而且也通过竞演的方式来抢夺一下顶级户外音乐节的舞台哈。 嗯，抢不到音乐节票的小耳朵们，可以在家里吹着空调，吹着西瓜，看着电视，感受一下乐队的魅力。接下来给大家奉上的这首歌曲，来自马赛克和李易峰的一首合作，《与我共舞》。 繁华的夜色跳动着孤单的心，等待爱出现在这独角的电影。 一阵心碎掉落在黑夜，爱的余味还那么强烈，时光无悔，画面被倒退，想与你孤在最后一杯。 Oh baby dance with me, oh dance with me, 与我共在梦。 Finally， 我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浪漫，那就是这种复古的舞台，在马赛克的音乐当中总是有那么浪漫的调调存在啊。 哎，这次跟李易峰的这个合作还蛮有意思的，我觉得就是融入在其中也不会感觉到特别的突兀，也感觉到李易峰唱的挺爽的呀。 也没有听到哪一句是他唱的 分不清 分不太清楚、啊、 这是一个马赛克当主唱了。 是 与我共舞，大家可以关注到这个夏天乐队的一些竞演的综艺节目，包括一些现场的 live house 的演出。 嗯， 今天跟大家分享了很多生活当中的浪漫和有趣的瞬间，感谢大家跟我们一起分享，也让我们在工作的过程当中收获了很多的美好。 是， 那么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要为大家送上的是来自于佳韵的和你， 很浪漫 是吧，今天氛围感浪漫。 嗯， 想要收获今天的这样一份浪漫有趣的歌单，发送歌单两个字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了。我是鲸鱼。 哎，我是郭鹏，稍后请继续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为您送出的汽车音乐会，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拜拜 拜拜。 总来不及都告诉你，和你一起爬过山顶，入过海里，难免粗心，时而得意，难过开心你都参与，笑到抽筋，哭到决堤，和你一起想去东京，飞到巴黎，那些事情却因为你，我想和你赏最美的风景，看最长的电影，听动人的旋律，是因为你和我会陪你到下个世纪，那是多么的幸运， 将听到的是汽车音乐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以诚迎信赖，用心做服务，服务是诚挚的微笑，服务是耐心的聆听，服务是雪中送炭，服务是未雨绸缪。 北京市热力集团开展冬病夏治、散热器安装、户内巡检等服务，为您的冬日供暖保驾护航。北京热力，您全年无休的供热管家，24小时服务热线96069。 传承是中华汉字的横平竖直，是匠人们的精益求精，传承是祖母万千的手拙，七彩云南翡翠一生拥有，世代传承七彩云南。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